是谎言，你给我的笑容也随风逝去，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，你给我的情梦也了。黑色的瞳孔剩下一种疲惫，我呼唤着你，一遍又一遍，你在哪里？看自己如何循环呼吸，阳光和树荫玩着一场游戏，我找不到你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偏这样捉弄我的心，这样惩罚我的心，风吹 总是在煎熬，寂寞夜里我 情的拥抱，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。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，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。

已摆脱了从前，拥有了一个人就拥有一生。我以为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们，原来一样甜。 是。

曾在抱抱，也爱夏季出外搭张地图，喜欢家里流行乐满步，探索伴侣深夜看星座图。我最爱画布，也爱发簪素，我最爱沾水品味最好，我最爱花草，也会爱珠宝，从梦里的阶梯翩翩起舞高，我中意他，心里无家，中意自己，一切有些小变化，我有难题吗？欢乐无家，安慰自己，活要活到灿烂吧，哒哒滴哒，中意笑，中意说，中意休假，地球是太美，尽情认识他。杂志披露最新热潮，喜欢趁你唇上十数秒，对我倦透心内作出治疗。我最爱画布，也爱化妆素，我最爱清水韵味最好，我最爱花草，也会爱珠宝，从梦里的阶梯翩翩起舞，我都中意他，生命无价，中意自己，一切有些小变化，我有难题吗？

曼妙音乐醉人心，节奏滴答滴，玻璃杯中的威士忌倒映手眼底，我的人生伴向你，重要嘉宾慢脚步的生活，用心经营，没有缺一。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亮，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